认真归认真，只是有些东西还是排在感情之上的。不仅是刘丽，石毅也是如此。所以刘丽的很多想法石毅理性上都可以理解，放在感情上却没有办法接受。石毅了解这种人，却无法产生共鸣。到底是谈论分手的气氛，怎么都带着那么一点难以释怀的情绪。刘丽本来还想说些什么，但是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还是放弃了。跟石毅这种人沟通，分寸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过了会引起他的反弹，少了又会耗尽对方的耐心。但是无论如何，石毅依然是第一个肯为了他去跟人打架的人。作为演员，听过太多的赞美，也承受过太多的爱慕，刘丽的感情经历说出来绝对是很精彩的，几乎各种各样的男人他都见过。石毅不是里头最出色的，也不是最让他动心的，却是最让他想要抓住的。赵子聪前前后后找过他很多次，说话一次比一次露骨，言下之意都是想要用自己这点家世背景和手腕把刘丽搞上床，但是全都被他拒绝了。刘丽走到今天，这种事情见得不少，也不是没有妥协过，但是既然已经到了现在的位置，就也已经过了那种需要放弃某些东西往前走的阶段。他愿意配合新闻炒作，考虑的是公司的立场，基于他自己还不需要做到那种地步。但是显然赵子聪无法接受这个结果，尤其是在知道了刘丽的男友是石毅之后，这件事情更让他咽不下去。他跟石毅都是一个圈子里的人，凭什么石毅可以他就不行啊？所以在酒吧里他是诚心闹得石毅难看，他只是没想到对方敢在大庭广众就对他动手，更没有想到搞到最后自己碰了一鼻子的灰，却什么好处都没有捞到。石毅后来甚至搬出家里的关系，直接找到赵子聪父亲那里。赵子聪就算有心再干嘛，也拗不过家里的压力。刘丽知道石毅和赵子聪打架这件事的时候很意外，从关系不错的记者朋友那里打听到事情的始末，听说了石毅是为了他才跟赵子聪动手。刘丽当时真的觉得自己震动了一下，石毅这样的人本没有必要这样。所以在今天来找石毅之前，刘丽的本意其实是想跟他好好谈谈。对于以后的取舍，不能说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但是他是真的动摇了。只不过显然感情不是一个人的事，他想的再多也不一定就是最后的结果。石毅的态度在他的意料之内，却不在他的预期之中。最后带着点悲伤的笑容，刘丽拿过刚才石毅喝了两口的杯子，将里头的冰水一饮而尽。果然是敬酒不吃就要喝苦酒了。放下杯子，刘丽看着石毅， 那大家以后还是朋友？ 至少你邀请我去生日会的话，我应该不会拒绝的。 石毅爽朗的笑笑，一脸坦然。刘丽沉默地皱着眉，半天都没有再做什么。屋里的空气让人觉得压抑，却没有了上次那种僵硬和尴尬。过了大概五分钟，刘丽终于带着微微有些释然地叹了口气，转身去拿自己的大衣。临出门的时候，她想起一件事。 对了，帮我跟英明说声谢谢。 新闻上已经爆出这件事了，他也托了点人情，尽量让媒体不要提到石毅。反正他们也没有拍到照片，没有证据，说出来也是惹麻烦。只是英明这次大概会比较费事儿。石毅对这句话只是挑了下眉，很简单地回了一句， 不用。 在看到刘丽带着几分疑问的眼神后，很淡地笑了一下， 这人情还轮不到你来领。 英明为谁搞成这样的，没人比他更清楚。刘丽闻言愣了一下，随即皱眉笑了笑。 石毅，你可千万别栽进去。走了。 没等后者仔细琢磨这句话，他笑着挥了挥手，很干脆地离开了石毅家。这段感情正式结束了。赵子聪这件事对石毅的影响是直接导致他和刘丽的分手，而对英明来说，后遗症就是让他在剧组里的立场变得有些艰难。首先是导演和制片两个人对这次的事非常的不满，虽然英明回剧组的第一件事就是找这两个人道了歉，也解释了是因为某些原因才会演变到这种情况，但是依然没有立刻得到谅解。 我当时用你并不是因为你适合这个角色，而是因为你给我的感觉很认真。现在看来啊，是我当时看错人了。 导演的怒意要比制片来的浓烈，因为毕竟当初英明是他选上的，现在耽误了工作不说，还搞得这么麻烦，外头的媒体写得天花乱坠，说什么的都有，甚至有人推测这个剧组里有人涉及黑社会。反正臆测不需要上税，怎么说的吸引人注意就怎么说呗。英明面对导演的责难始终没有过多的辩解，也就是诚恳地一直认错。 导演，这次真的很对不起，是我的个人行为，我有先考虑。 你这段时间没有戏的时候也尽量不要外出了，如果再有点什么事儿，谁也帮不了你。 嗯，我知道。 导演来回地走了两步，皱着眉看着英明一副认错态度良好的样子，火气刚压下去就又弹了起来。 我他妈就搞不明白你到底当时在想什么呀，啊，跟人打架还被当场抓了。 要本来就是个糊里糊涂的人也就罢了，但是合作了这段时间，他对英明的为人还是有点了解的，这小子怎么看都不像是那种浑人啊。可是英明来回来去的就是那句喝多了有点误会就打起来了，也不肯多说。他身为导演的立场于情于理也不能就这么听完了就算了。这顿骂足足挨了一个多小时，导演房间外头所有人路过的时候都能听见这位脾气本来也不算太好的导演的咆哮声。王一奇当时正在赶戏，但是不用问他也猜得到英明不会太好过。一直到晚上的时候俩人才碰了个头，不过英明情绪倒是还可以，正在跟旁边的助理聊天，被拍了下肩膀才回过头，看见是王一奇笑了笑。 拍完了。 嗯， 这两天他和英明的戏被拆开了，都是个人戏多一些。剧组外头现在成天蹲着记者，看见英明就跟疯了一样的往上冲，所以剧组现在是他白天拍，英明晚上拍，不能说完全避开，但是总归还是少一点麻烦。 你怎么样，被骂惨了吧？ 王一奇虽然是问句，但是显然已经打听过了，英明也没有多说，就是笑了下。 本来也是我不对。 你呀，就是凡事扯上朋友兄弟，你就容易犯毛病。 这句话王一奇也不知道是感慨还是数落，他皱了下眉，但是最终没说什么。